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 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晨。 嗨，又到我们录音时间啦。 是的， 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跟我本人有点关系 哦。 但我也不知道董老师找这个题目跟我是不是有关系。但我自己对号入座了，因为今天要来谈，熟年不结婚跟熟年离婚。 对，其实主要我是想要聊聊熟年离婚这件事啦。 哦。 对，那个想说，哎，反正时间还可以再讲的话，我们就可以顺便聊聊。 你这样有点对我们的听众不太负责任，怎么可以用顺便呢？我们是真诚要讲这个题目 的，因为熟年离婚是应晨老师要听的，可是熟年不结婚是我要听的。 我是怕说时间不够我们讲啦，其实。 哦，是。 那就到时候分上下集就好了。OK 的。 那你先告诉我，为什么你选了这个题目？ 我选这个题目其实是我老婆帮我选的。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聊久，然后就觉得说，嗯，好像该聊的也聊，该讲也讲，那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讲的？我觉得，哎，找那个第三公证人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嗯， 然后他就可能最近又看到一些新闻啦，然后就说，比如说像那个亚马逊的总裁叫做贝佐斯，对对对，然后比尔盖茨，对，还有张清芳，他们前一阵子都不约而同的都通通都离婚了，对，然后就是很多的新闻都在报嘛，然后财产啊什么的话，其实报得很凶，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自己的父母亲也是结婚很久啦，他们当然他们的婚姻生活幸不幸福，那就他们自己来定义啦。我的意思说，每个人呢， 妈妈有在听哦，你小心， 有在听哦，讲话小心一点， 对呀。 结婚我们当然都希望天长地久啦，可是呢，就是可能真的天长地久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又会有点腻， 有点腻， 对，有点腻，那腻又不能解腻。 你老婆没有在听吗？ 不是，我说别人，不是说我，我很好。 好OK 就腻又不能解腻的时候呢，那怎么办？很多人都选择离婚。像我之前分享会，我讲到一个小段落，就是讲说英国有一对就是夫妻叫做 Kingston 那一对夫妻，然后他们呢结婚80年，迈入81年，真的非常久。BBC 的记者就问他们，哎，这是真人实事哦，可以去查。就问他们，就说，你们结婚那么长久的秘密是什么？他就说，因为他们非常知福惜福，然后他们重点是说，他们都很喜欢把手握在一起。Control 的意思，你看英国人就知道 Control 的意思。对，那重点是说，他会觉得。像以前的时候东西坏了就会去修理， 对， 可是现在呢，现在坏了就是丢掉，对，那相对于我们现在婚姻关系也很像，就是以前的话就算有一些破损，就算有一些不愉快，他们都会想办法去经营它，把它修补好，对，哪怕是他们可能就是媒妁之言啊，或者是被人家介绍的，可是他们会想办法去把婚姻修补好。我们的父母亲那一代其实也是这样子啊，可是现在这一代的想法当然是不一样啦，不论是媒体啦、书籍啊、各种各样的运动都在鼓励说我们要活出自己嘛，所以其实相对的也不是说就不修啦，而是说有更好的选择可以让自己更快乐的时候，然后选择就会变得不一样。那我也不会觉得好或不好，因为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但是总会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我是一个比较 old school 的那一派吧，对，我会希望说既然你们两个愿意终身厮守在一起，那为什么不能永远呢？因为你之前没有经营好的一些事情而导致后面离婚，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可惜的一件事，因为毕竟你能够跟一个人相处在一起那么久也是真的是很难得啦。那后来我自己有去想我讲的这句话那背后那应该要做些什么， 嗯， 我发现其实尤其在东方很多人呢就是把结婚啊生小孩在小孩长大这段时间很多的精力是放在孩子的身上， 嗯， 然后不是放在夫妻的经营上面，所以就有一个词叫小孩子离家之后就有一个叫空巢期， 嗯， 那空巢期对很多小孩子刚离家的父母亲其实是很焦虑恐慌的，是因为说孩子走了你不知道对怎么跟另外一半相处，然后造成两边的那种陌生感越来越远，以前还可以聊聊孩子，聊聊家里的经济状况或什么的，就是绕着孩子为主，可是孩子离开的时候发觉说，哎，好像我们什么话题都没有了，都不知道该讲些什么好， 久而久之但就会变成说那个热情，你不要说热情啊，就是那个关系就越来越冷淡，就相对慢慢慢慢就没有了。对啊，那这个对我来说就引以为戒啦，我就会觉得说就是跟我自己老婆相处，我自己也会希望说能够带一些话题，不管是不只是孩子的，而是我生活的、工作的，或是我看到听到的都会跟她分享。对，那从现在就开始做起嘛。对，其实我觉得都不迟。对，如果说你今天有听到的话，你还在婚姻之中的话对，我觉得可以，就把平常没事生活，不要以为说你对方听不懂就不讲。我觉得就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培养关系一定也是你讲出一些你生活上啊你小时候的事情跟你孩子分享，我觉得他们都很喜欢听，很乐意听，那自然而然对你跟你的感情也会越来越好。 跟我的个案聊到你刚才讲的这个话题，我就会提醒他一件事，我说你要想想对你老公而言，你是他孩子的妈还是他的老婆，还是他娶了你变成又娶了个妈就是你到底是什么角色在跟他经营的因为有些夫妻关系走到后来，老公的角色接近于老婆的儿子，在平常的一点的可能就是像哎呀孩子的妈孩子的爹，他们的生活里已经没有我老公跟我老婆了。对， 没错。 那如果你的这一路的经营里，你都是用着你们夫妻的角度一起经营一个家庭，你要知道那个角色有比重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的比重偏差了，每一个人在这个感情里都有他的需求，他不会在这里只想当你孩子的爸，跟你当你孩子的妈。当初要结婚不是只是为了当你孩子的爸跟妈 ，OK？ 好，这是第一个啦，第一个戒，我自己看到那些个案或者是朋友们的戒禁这样子。但第二件事情，我同时也想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你们人生的那一段经营，就是共同经营事业的那前面二十年，你们非常的认真，而且没有什么遗憾的，那我会觉得，如果你到了熟年，你有另外的想法。我自己说真的，我会因为我觉得我们感情已经走到这么成熟了，但是我们如果继续要延续下去的不是那种亲密的情感，而是更像家人的时候，我会觉得如果你跟我说我要熟年来离婚，我觉得我是 OK 的。对我来讲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有一起成长到一个过程嘛，我觉得这个很像是比尔盖茨跟他老婆的状态。就他们前面一起创业，一起把三四个孩子都养大了，然后呢他们就决定要把自己的人生后半段用另外一种方式活，那我就觉得这种和平分手的熟年离婚也没什么不好，更何况你看不管 Bill Gates 或 Bill Gates 老婆或者他所有的小孩，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都有一片天的人。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啦，就是我没有那么排斥一定要熟年离婚，但我比较不喜欢或担心的就是你是以前一直憋着所以你不敢离婚，只好到了熟年再离婚，那我就觉得你人生要苦好多年哦。 我们的上一辈还蛮多这样的例子啊，然后都会说我是因为孩子，我是因为这个家，所以我才忍到现在。尤其是女性朋友，我觉得特别多，做妈妈的都很多都这样子，都觉得是为了自己的小孩，然后就变成说有莫名其妙的一种怨，那个怨发不出去，然后随着小孩子离开家之后，然后这个怨越积越深，然后通通都往老公身上发作了也不能说老公是受害者，老公当然也是加害者之一啊，只是说有些时候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变成说小孩离家之后反而吵架吵得更凶啊，或者是就更冷冰冰啊，那小孩子反而是小孩看到就说啊你们这样干脆离婚算了啦，你们都活得那么不愉快对啊，那像刚才可能讲的我觉得我也很赞成啦，只是说现在的婚姻制度一直随着时代进展然后一直被解构，好像已经不是说结了婚就是至死不渝的这件事情了。那当然要重新思考就是结婚对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对自己负责还有跟对方对对方负责的事情，如果说两个人都是像比尔盖茨那样子他们就是很成熟的做了那样的决定，我觉得是很好的，而不要说只是因为一时的冲动或者是你自己经营不善而草草了事的，我都觉得那个都没有什么关系啊。只是说 这个名词啊，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其实是在日本， 就是日本非常多熟年离婚、哦、因为日本的比较传统、哦、他们的那些妈妈们就是真的把孩子抚养长大之后再也受不了，我还要再养一个老公，所以就是等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就下定决心离婚、 哦、 所以熟年离婚这个议题我第一次看到反而是在日本的媒体上。 嗯，哎、欸，可是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我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好像在夫妻关系之间哦，老公这件事情我觉得必须要做一些修正、嗯，